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上校远去，灯火熄微，一往昔竹马青梅，苍茫岁月旧事难追，用一生存真趣味。 用声音打开历史，用电波触摸文化。北京时间19点06分15秒，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守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伴随着一首电视剧《如懿传》的片头曲《沉香流年》，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我是赵亮啊。今年呢，有几部清宫剧是相继开播啊，引起了不少咱们关于影视剧作品各个方面、各个维度的讨论。那今天我们选择的这个视角呢，也是大家呀讨论的比较广泛的这么一个话题，就是单就影视剧的制作而言哈。对于清代旗人的服饰，哎，在剧中的这个呈现以及在历史上的考证，是越来越多的这个讨论的声音已经是出来了啊。那么广大的观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对于历史上的旗人服饰的认识好像也越来越接近现实本身了。而且啊，这两天我还看到很多人在网络上对于各种服饰的细节都展开讨论了，说得非常细致啊，包括这个服装的色彩啊、衣服的这个材料，甚至戴耳环的细节都要展开激烈的争论啊。反正都认为那个自己心仪的剧作是更接近历史的，都是向着自己的喜欢的这个剧作啊。那今天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就来聊一聊热播清宫剧里的旗装和配饰。今天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是文杰，欢迎文杰。 大家好。 哎，今天我们直播间当中还有两位重量级嘉宾，海政文工团服装设计师张科佳老师，欢迎您。 嗯，大家好，您好。 哎，另外一位是知名的化妆造型服装搭配设计师江凤鸣老师，欢迎您。 好的，大家好，你们好。 哎，欢迎二位老师啊，来到直播间。今天我们，这一期将是非常浓墨重彩啊，十分丰富多彩而又艳丽的一期啊，我们来聊。哎，来聊清宫剧当中的服饰。那还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是向大家敞开啊，先由文杰啊把我们上半段的这个问题给大家推出来，我们带着问题来聊好吗？ 哎，好的好的。我们经常在电视剧中啊看到龙袍，今天我们听到这个赵亮刚刚说了哈，热播清宫剧里的旗装也可以经常看到龙袍哈。 嗯， 那么请问在历史上乾隆年间龙袍的这个明黄色它是用什么原料染成的呢？当然除了这个原料之外还有别的辅助剂哈，咱们问的是主要原料。 A 黄姜，黄姜就是咱们吃的那个姜，黄姜。 B 槐米，槐树的槐，槐米。 C 呢是皂角，就是咱们平常说古代用那个皂角粉洗衣服用的那个皂角。 嗯。 D 呢是桂皮。 嗯，好啊，黄姜、槐米、皂角、桂皮是哪个这个作为主要原料？ 哎，对， 染成了这个 龙 袍上 的 明黄啊。哇，这个问题这非常具有技术性啊。 嗯， 确实啊。 对对对对， 大伙儿蒙一蒙吧，好吧。 嗯， 北京哎，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平台等待大家的真知灼见，我们看看大家都有怎样的答案啊。答对的朋友呢有机会获得由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一份小奖品。好吧，那我们今天从哪开始说呢？其实这个清宫戏哈还有一些 看似架空，实际上它也是以这个清朝，尤其是我们说这个康雍乾这三世啊，这个以最多的是这是这个时候的这个戏码。反正你看这个我这小时候的记忆是吧，还珠格格啊、 嗯、 这热播。 您这已经 out 了。 已经 out 了是吧啊这个更小的时候还有啊，就是很多很多这方面的戏啊、但是 对，最早应该是说慈禧的火烧圆明园。 哇、哦、这是、嗯、对很久远。 80年代拍的。 啊、嗯、然后呢这个再火的是这个什么呢，这个《甄嬛传》是吧，后来也是这个背景啊。今年这更别说了，《延禧攻略》呀、啊、《如懿传》呢，很都是这个时候的事儿哈、啊。我先问问二位老师吧，你们看了是吧、 嗯、 对这方面肯定特别重视是吧。今年就是大家讨论特别多的这个《延禧攻略》还有《如懿传》，可能《延禧攻略》更火一些哈、 嗯。 二位老师先给我们总体上讲一讲你们什么感觉啊，包括这个服装服饰啊，还有它这个呈现出来的总体感觉是怎样的呢。嗯，那先请姜老师来说说。嗯、啊。 好的，其实这部戏吧我是非常熟悉。 哦。 因为这部戏呢我的应该是亲传弟子参与其中所有的化妆造型。 哦、嗯、 啊， 那您这样 姜老师的弟子 是这样 做这部戏的这个服装设计、 那您该批评也得批评啊您得您得实话实说啊。 嗯，对，其实整体我们其实说这个在造型和这个服装设计上，我觉得它既结合了我们这个历史的这个写实的一些方面，但是还有很多更多现代的一些在搭配上的技术。 嗯， 对对对，所以他看这部戏的时候跟以往我们拍的所有有关于清剧都有一些不同，因为他这次这个戏里边你看大胆都运用了这种灰调的这种色彩。 嗯， 所以它有我们现代的都市化气息。 嗯 啊，所以这些衣服有可能会被这个马上就是很多时装周的一些设计元素用进去的。 哦、 啊、 哦，这个， 但是总体来说它这个造型感更强了一点、是不是花费也更多了哈，咱们投入更多了，是可以这样说吧。 是的是的、嗯、那你想一件衣服黄鹤的衣服可能我们都在30-40万。 哦，就真的是，因为网上我看有人说，就是皇后富察皇后一件衣服30-40万，就真的是30-40万这么多啊！ 对、 嗯、 对对， 这个这是专业性我也不懂，这个剧呢我也没有看多少啊，似乎是没什么发言权。但是我觉得我谈一下我的个人，第一感受哈，就是因为我是其实是为了咱们这个节目，我是特意的看了几集。此前大家都在追捧，然后我这是也没跟着看。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它是今天的清宫戏，就是非常明确的这种现代感。当然我不是主要看服饰哈，就是它整个这个画面的呈现，包括它镜头的运用，它这个整个的这个色调色彩，特别特别的现代啊。反正让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高大上也好啊，小清新也好啊，就让人觉得很舒服啊。我觉得好像整体的色调好像是应该是做过调色的，就是强调某一种电影质感吧、 嗯、 我是有这种感觉。然后呢我是看到第一集啊，第一集这个璎珞不是她帮助那个受欺负那个小姑娘哈、 嗯、 然后呢绣了一个这个就是他们做这个手工活的时候哈、啊、绣的这个什么小动物。我一看你就别说那服装了，那刺绣都很漂亮的，而且就感觉是今天我们看到就是一种有今天的这个时尚元素的这种东西啊，那看来反正我不专业，反正第一感觉还比较准啊。 嗯，对，实际上我看那个就是也是影视剧的这个制作片方制片方啊说的这个很多那个包括京绣啊苏绣啊，就真的是咱们历史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东西来引入的， 是以它为一个基础是吗？ 对 啊，那您能给我们稍微举两个例子吗？啊， 可以，你比如说它从这个搭配技术上，我们以前看到的这个就是拍的清装的这些造型，它的元素可能更接近于就是古典，或者说有很多这个现代的也有一些设计在里边，但是这个技术里边就这部戏里搭配的时候，他们有一个主色调，整个场景你看主色调都是以灰调居多、 嗯、 那么它就贯穿了整个戏啊，就其实它一直就是在叙事、 嗯、 那么在搭配上有一点是什么， 不再像以前传统的我们可能民族当中的这个色彩啊颜色呀、啊、这个花卉用的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但这个你会发觉它整个造型里边相对偏简约当中凸显的是一种低调和奢华、 嗯、 另外还有一种是我们说现在这种低调当中反映了一种什么，我们古代的一种高调的奢华， 嗯， 其实它是相结合的，对。 嗯，那问问张老师哈，这个、您这是本身就是做服装设计师的工作啊、你对他们的完成度你觉得怎么样？ 嗯，就是首先从服装设计师的角度来说，你拿到一个戏一个剧本，在不管是写实的也好，创作性的也好，就是你在拿到一个剧的时候，你首先脑子里面你要有一个定位。要有个定位，所以这两个戏我都看了，因为这个节目本来只看了延禧的，后面把这个《如懿传》也 特意也去看了一下， 也看了，然后我的感觉呢是，《如懿传》可能它比较偏写实一些，其实比较偏写实一些，《延禧攻略》呢，它是包括整个镜头出来的色调或者什么，它的明度会更高，虽然它是在一个灰调子里面，但是它的明度更高，包括宫殿里面所有的这些的调色，它的灰调子会更高，但是呢这两个戏总的来说我觉得有一点是让我还是很欣慰很开心，就是说服装先不说，因为从耳环上来说我觉得就是两个都考虑到会戴三个耳环， 哎，这个第一集当中就出现，这还在融入到情节当中了，是吧？ 对 啊，就是说你为什么戴这样呢？他就说我这个祖宗就是戴这三个，然后不能忘本， 是吧？刚入关的时候，他甚至更多，以前咱们聊过，七八个耳环都要戴。然后呢，像《延禧攻略》呢，它的那个面料可能是用的比较硬挺的一些缎类，像类似婚纱缎、双宫缎这样的东西。 嗯， 像这个刺绣呢，用的面积比较大。然后像这个延禧这个《如懿传》呢，它是用的织锦和这个欧根纱一类的东西比较多。 嗯， 一个是用缎的，一个是用锦的。 用锦和用纱的，这样的结合。 好，这是先请二位呢总体的来说一下这个他们的感受啊。这个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一下细节了。文杰呢给我们准备了好几段啊，就是跟服饰有关的这个情节，是吧？ 情节，对对对。 你要想晋级啊，你要想这个秀娘，你要想晋级。啊，你这个对这个就得懂，是吧？来，那我们就听上一段啊，这个就是跟服饰有关的这么一段情节。 今年绣房的绣女都在忙着赶制太后、皇上的常服，偏巧下个月又到了皇后娘娘的千秋，各宫各房都在准备寿礼，我们绣房依照旧例为皇后娘娘献上一件凤袍，今年的样式就用凤穿牡丹，至于主绣者嘛，就交给璎珞吧。 绣工需要日积月累，璎珞年纪还轻，绣工再好也有限。绣房里的宫女，外面请来的大师傅，绣活比我强的不知凡几，为何嬷嬷不选择我？ 宫里的惯例，凡是皇后、贵妃娘娘的千秋之礼，都由新入宫的宫女筹备。那一日，主子们一开心，必定会有重赏。便是做得不好也不会过多的苛责，这是给你们一点盼头，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 璎珞，你要是绣得好，说不定将来能去绣龙袍呢。 蠢蛋，做一件龙袍得如意馆画好小样，等皇上点完头就送往苏州、江宁、杭州三处的织造局，到锦缎完成再送回我们绣房制成衣。皇上的龙袍那得595位绣娘赶制两年，就你们现如今的水平，别说龙袍了，连朝服都够不着边。好了，都老老实实的回去绣春装去吧。 是。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文化之门。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啊，这个绣娘如何晋级，必须要抓住这个做女工的机会，是吧？我觉得这个剧这么写呢，就对了哈。你这个写，这其实也是行业剧嘛，是吧？ 至少比较专业，相对来说， 是吧？ 相比原来的清宫剧来说，咱们说历史不停的进步哈，这个影视剧也是在不断的进步的 啊。就是他真正的去关注这些人的工作和生活，在这个上面去找这个戏剧性，是吧？ 是， 我还挺好奇的哈，你说刚才这段戏那个璎珞绣的怎么样啊？ 他这个情节上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当然很有戏剧感了，就是他绣成了一个本来很好很完美的一个服装，但是被他嫉妒他的宫女给破坏掉了 啊。 然后呢，璎珞想办法又绣了一个别的，就是一个 别出花样、 别出心裁。对，他就设计了，也是说咱们满洲刚入关的时候用的是皮毛，皮毛当然很便宜了造价，但是呢，他就采取了就是这个说法嘛，就是咱们要回顾这个以前祖宗们创业有多么的艰难啊、用这么个说法就是给解释过去了 啊。这是个手艺是一方面啊、情商还得高，是吧？ 情商还得高， 还得有文化，是吧？ 对，说得太好了，得有文化， 是吧？啊，那咱们就是关注一下这个服饰文化哈。文杰给我们准备了大量的这个细节，请二位老师来跟我们说说哈。从头开始说，是吧？这个旗头，这个有人之前说吐槽这个谁啊，还珠格格。是吧？说他那个使用的那种发饰叫什么？大拉翅，是吧？ 大拉翅 啊、这个为什么是被人诟病呢？他是因为他出现的不对吗？还是怎么样？ 时期不对， 对， 时期不对啊！《还珠格格》也是乾隆时期，是吧？ 对，真正大拉翅是在清朝的晚期出现的， 哦、 对， 晚清。 对，晚清，对， 那所以就是这个，而且他还特显眼，是吧？ 是，对，就有一个说法嘛，说是慈禧发明了大拉翅，他为什么发明呢？因为慈禧她不是女政治家嘛，她整天劳心劳力的，费脑过度，所以头发有点少，所以她又很爱美，所以她就发明了大拉翅，把脑袋一盖上了， 这 就满足了这个。 哦，是这样发明了大拉翅啊？ 对，也是一个传说哈， 是，但 彰显她的实力哈。 他的一种身份，因为他这个大拉翅，他其实他的样子就像高若牌楼，就是房顶上那个，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城楼的上面，就是带有檐的那个，其实他的造型就跟他是一样的。那是很威严的，很有身份的象征。对， 就带着这玩意儿，不怕得颈椎病啊？这挺重的吧？是不是啊？ 那要看上面的造型用的是什么材质，有些确实很沉的。如果用金啊、玉啊，还有银啊，这些就会重一些。 那我这个再问一下，这个大拉翅它是这个也是分等级的吗？还是说啊？ 那是分等级的，因为用的材料不同，等级不同。 哦， 对， 这等级越高，帽子越重。 对，是的，对，跟清朝的宫廷那个规矩它是相匹配的， 相匹配的。 那它是什么时候用呢？它就是比如说，那我总不能一天到晚我老带着这个吧？我应该是比如说这个上朝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还是比如说这宫女她一直都这么带着啊？格格一直都这么带着？ 对，她居家的时候，我们只有睡觉的时候，这个造型可能会拿下来。如果真正是上朝的话，一般如果说很大的一些庆典活动的时候，那他们是必须要这个盛装出行的，所以他的这个造型就必须得每个人都会不一样，而且每一个人上面要求的所有的细节都得做到的。 真不容易啊，这个穿越回清朝啊，当官不容易，当宫女也很难，是吧？ 对， 好， 规矩很多。 那这个说是这个哎，那您说这个大拉翅等于是在乾隆时期就不对了，是吧？就是出现的有些过早了，按照史实。那乾隆时期是大概是一什么样子？咱们这《延禧攻略》里演的准不准？ 乾隆时期其实《延禧攻略》的这个造型是非常接近就是历史的，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它就是两把头，鱼儿平齐的横长平髻和两把头，或者是把儿头，就梳两把两边，一边有这个下塌下来的。其实它为什么叫如意？就是吉祥嘛，对，吉祥如意嘛。这个头发做出来以后也是。它其实就叫如意髻， 如意髻啊，名字很好听哈、特别有宫廷的， 就是发髻的那个髻啊，叫如意髻、 发髻的髻、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穿越回这个乾隆年间的话，是吧？宫廷当中这个女人们全都是如意髻，基本上是吧？ 基本上都是如意髻，或者是横长平髻。其实它变化上就是在我们一些形状上， 啊，你看《延禧攻略》里边，所有我们从这个皇太后到后面的答应，你看他们头上的造型里边，基本上都是趋于恒长平髻。他就是恒长平髻，当然不是说就是非常平板的这种，他在上面还是有一些造型的。 嗯。就这两个是他的基本的这个制式，是吧？ 对，就是 最常见 的。 哦， 是 的。那在这个基础之上，那请张老师说一说，你觉得那就是说，这个我的意思是，这个是他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基础，对吧？或者是一个背景啊？ 嗯、 那您觉得这个两部戏，咱不能让您这么比较哈，这个问题有点不太好。就是说，你觉得他们的这个设计，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设计风格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可能在造型上，可能这个《延禧攻略》的发型脖子以上的东西，它更接近于写实。 哦，《延禧攻略》反而写实。 对、 哦， 因为包括像那个扁方啊，像这个怎么捆那个上面的髻的那个绳儿，它都是暴露的很清楚。像宫女温璎珞前期不一直这样、哦，包括像刚才姜老师讲的这个头上的这个旗头。他有的是用头发做的缠的、 嗯、 然后像那个老太后就是熹妃太后、 嗯、 到最后他不是用这个布 用布 来缠的也是有的也是有的、 哦、 但像这边这个如懿传哈、 嗯、 里面这个旗头可能它好多这个我觉得设计感可能会更强烈一些 对而且如懿传我注意到他那个戴那个坠子哈就特别、 嗯 珠穗，珠穗、 嗯、 对、 嗯， 而反而这个《延禧攻略》里面会较少一点。这个珠穗它实际上是更日常还是更偏正式呢？在历史中， 珠穗的话，其实在清代是有的，它有些掉一侧，有些掉两侧。 都掉。 那么它的种类里边，一般是要么就是珠翠类。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说的穗子类， 丝线， 对，就是丝线掉的， 哦、 对、 嗯， 这个历史上是有的， 嗯， 是有的，嗯， 文杰准备这段是这个剧情当中出现了比较昂贵的孔雀金线，这是在这儿是跟它相关的吗？ 孔雀金线是跟袍子有关系的， 跟袍子有关的， 跟袍子有关系的、 哦， 对，就是说到了刚刚的那个风波嘛， 嗯。好，那这样我们上半段呢其实时间也快差不多了，咱们先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告诉大家，再请二位老师解读一下啊，究竟是哪种原料来制作的这个明黄色啊出现在龙袍上、 哎、 啊 那、哎、这个答案呢是槐米。 槐米， 对，就是 槐米 槐树上长的这个槐米 哦， 这非常普通的一个东西，貌似、嗯、 哦，那它的这个应用它是怎么做的呢？ 嗯，这个其实它是背后有很多故事哈，我可以跟大家来讲一条新闻，也是我刚看到的，是中国丝绸博物馆它牵动启动了一个叫乾隆色谱的复原工作。 嚯、 哦，嗯，这个。乾隆色谱就非常色彩繁多，因为康乾盛世嘛，乾隆又是一个很比较讲究奢华的人，他这个色彩就非常丰富，但染料呢只有九种，都是非常简单的，像红米呀、槐米呀等等，这些都日常中会经常见到的，或者是中药材。 绿色无公害是吧？ 对对对，都是天然的，就不是工业原料，至少是啊、嗯。 是的。 然后龙袍上的明黄色呢，就是槐米和明矾他们两个混合、 嗯， 就是来染成的。 嗯， 对。 颜色更鲜亮， 嗯， 对对 对， 嗯。 那么这个我们上半段就先告一段落了，一会儿我们还有更多的内容来跟大家分享啊。咱们其实刚刚只说了一点点啊，是说这个头上戴的还有这个发饰是吧？啊，其实这个身上的讲究是更多的啊。我们稍事休息，咱们一会儿继续回到打开文化之门。 一往昔竹马青梅。苍茫岁月旧事难追，用一生存真。 千古难题，中午吃啥？ 嘉禾一品永和大王，满30立减15，只要你有邮储银行 DO 或 BO 卡。 DO 卡我有啊， 在罗森便利店还有半价优惠，还等什么呢？快走啊！ 详询95580，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朝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强你赞强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固，除味防水有特效，

用声音打开历史，用电波触摸文化。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今天我们来讨论的是热播清宫剧当中啊旗装和配饰的演变。那再次欢迎一下今天我们直播间当中的几位，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是文杰。 大家好。 哎，来自海政文工团的服装设计师张科佳老师，欢迎您。 嗯，大家好。 哎，再次欢迎一下知名的化妆造型服装搭配设计师江凤鸣老师，欢迎您。 好，大家好。 嗯，刚才我本来这个想进入到服饰的这个环节了哈，但是发现哎，老师其实还带着宝贝来了， 带着宝贝。 哎，我们先来看一下吧，好吧？啊，老师您拿的这是什么呀？ 我们带了一些就是现在可以替代过去点翠。我们有烧蓝。 您先说，我们等会儿，您先科普一下点翠是什么？ 点翠其实这个就是过去在头上，相当于就是翡翠。 哦， 对，就是它的价值是非常高的。 嗯， 因为这种点翠呢，是我们过去所有这个宫廷当中啊，这些比如说上层人是非常喜欢的一种，就是一种鸟类身上的锦羽，叫翠鸟。 哦、翠鸟、哦、 啊，对。那么我们其实要真正做一个像类似于像皇后的这个叫我们叫垫子，就是相当于像帽子一样的这个上面的造型。那么它需要50000多只这个翠鸟才可以完成上面的造型设计，所以是非常昂贵的。而且呢，再加上我们这个是现在要保护动物哈，所以国家就取缔我们再用这种啊。残害这种就是对小动物，所以我们就用了替代的现在的这个，就取缔我们再用这种啊残害这种就是对小动物，所以我们就用了替代的现在的这个烧蓝啊啊，或者说还有我们说家养的一些，或者说用其他鹅毛 啊 来进行代替。 烧蓝是。一种 烧蓝的这种工艺就像我们这个瓷器一样、 哦、 啊，您可以看一下 哦， 对，它也是非常漂亮的， 这是一个蝴蝶的 形状、啊、对蝴蝶的，对、 哦、 它其实是仿的是点翠、 嗯、 啊，但是它做工也是非常好的、 嗯、 咱们听众好像看不到哈，但是咱们可以就是发送这个关键词翠鸟、 嗯、 也可以发送关键词烧蓝到咱们这个北京文艺广播的公众号上去， 对， 然后您就能看到嘉宾展示的这个翠鸟毛、 嗯、 对烧蓝、 嗯、 对， 那这些都是在这个头饰上是吧，在这个我们刚才说这个就是 在 头 饰上头 饰 电子或者耳环上会用到，因为他们会、 哦、 其实我这儿也有带了原有的这种我们说已经先是做好的这个模子，我们要在上面把这个翠鸟的羽毛要一根一根的通过专业的技术要粘上去、 嗯、 所以这个是非常难的、 嗯、 啊。 嗯，江老师我问一下您哈，就是这个翠点翠这种工艺是不是只有皇后才会用到呢，还是说宫廷里面都会用？ 宫廷里边应该是都会用到，只是说我们这个翠鸟身上的毛，比如说它脖子上的毛当然是最好的、 嗯、 因为脖子上毛非常的细软，但是它的色泽是极为的艳丽、 嗯、 啊，看上去也是让我们觉得档次是比较高的、 嗯、 那么它比如说这个翅膀上的毛就比较硬，那做出来呢它在跑行当中就有一些困难性啊、 嗯、 所以它的质感不一样。那么宫廷里边我们从这个皇太后啊到这个皇贵妃或者是皇后到下面的妃子，他们头上其实相应都是会用的，只不过我们说它的量啊来决定啊，所以它头上的这个数量越多呢，它肯定层次是非常高的。 嗯，因为我在那个也是查资料的时候哈、啊，找到一张照片、 嗯、 是光绪年间的皇后，就是有照片的一个，就是当时的照片哈、啊，光绪年间的皇后她戴了一个叫铜镀金蕾丝点翠嵌珠石凤钿。 嗯， 这个大家也可以发送关键词皇后啊，来看一看当时光绪的皇后她戴的这个点，也是点翠的工艺、 嗯、是的。 嗯，好，这个是我们刚才做了一个小小的啊这个分割啊，这个头上呢、 嗯、 我们先暂时到一段落啊、 嗯、好的， 文杰先把我们下半段的问题给大家提出来，然后我们就主要来聊咱们服饰方面的这个细节了啊、 哎、好嘞、嗯、啊，我们知道哈，这个龙华是清代常见的旗装配饰，这个龙华呢就是一个白色的或者是什么颜色的类似于围脖似的那么个东西，在清宫剧里面也经常见哈。 龙华，哎，我插一句哈、我那天唱完那图之后，我说这就我闺女用那围嘴儿。 那他充当领子的作用。那么就请问了，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哈，问大家，如果说这个旗装有领子，那么还需要戴龙华吗？ 啊，就是说你已经有一个领子了，那么还要不要再把这个龙华再戴 上 去？好，那这个答案就是戴或不戴，是吧？ 对。 好，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是等待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听听各位的答案啊。二选一，有领子了，这龙华还戴不戴呢？行啊，那说到龙华，咱们就说说龙华吧啊。这个龙华，这个在《延禧攻略》当中出现的多吗？ 不多，《延禧攻略》里头它经常出现的那个是叫云间哈，是吧，张老师？ 啊，又是出来一个云间。 对， 啊、 其实您刚说那个围嘴儿啊， 是云间是吧？ 是云间，跟云间更类似一点，因为它是整个把脖子给包起来了，小孩的围嘴嘛，就是整个包起来了。 那云间，对，我是也这个注意到文杰给我发的这个照片当中，就是。因为他特意发过来，我一看做的是真的挺漂亮的啊。他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盘扣的这个服装哈，它是外边相当于是又一层在脖子这个地方，它就显得很有层次感，然后它又那个设计感就是又特别的强，但不注意看没太关注哈，这个主要看脸嘛，是吧，那个大图，但是一看服装的我觉得哇真的是很漂亮啊。那这个云肩是用的多吗？在就是历史上出现的多吗？是因为比较冷吗？是吧？大伙儿戴围脖是怎么着的？ 其实还是比较多，是清朝时期的一个典型的这样的，尤其这种花瓣型的，这个是比较多的。因为什么呢？就不仅是满族会戴这个云肩，在清朝历史时期的这个妇女都会有。为什么？因为我外婆的，她的这个婆婆。是也给过他一个，在我们家有 啊、哦，就是应该是 有这样，只是没有那么华丽。 对，那冒昧问一下，您的这位那个应该是叫曾祖母， 老祖， 对，老祖母，他是什么族？是 他其实是我们云南墨江地区的哈尼族，然后他的爱人是汉族，但是那一代的地主 上人地主，对，地主家的这个可能有这种云肩这种装饰哈。 那这个云肩跟龙华主要区别是在哪儿呢？ 云肩是这样一半一半披下来的 啊， 龙华是白色的那一条布嘛，就是 垂下来的 《还珠格格》里面那个白色的 最典型、 最典型的， 对， 明白了。 而且它那个龙华、 我这样理解吧，一个围嘴一个餐巾 啊，对，像领带一样， 这是个吃货啊， 对 对 对对， 对， 但是它那个。就是这个云肩啊，有那个珍珠穿的，就像那个高贵妃戴的、那个，但那个是很昂贵的，非常非常昂贵，到清晚期慈禧会戴， 对，会有的。 网上有人说这个呀是猪八戒同款，因为《西游记》里边有一回哈，他是这个被就。戴了这么个珍珠的云衫，后来也有人说了，说哎呀，其实这个珍珠啊特别昂贵，因为它得大小得一样， 对， 是的，也是体现出一个人的身份来。 这个物以稀为贵，得找着一样的，所以就是， 而且以前都是基本用东珠来做。 哇、那真是哈、本来就是比较昂贵，还得找大小还得一致的， 对， 真是也真是。好，那我们接下来听一段音频啊，在这个当中呢，这一段是来自《如懿传》啊，这电视剧皇后和贵妃在讨论啊这个衣服的工艺啊，我们来听一听这个电视剧当中有怎样的内容。 皇后娘娘今儿穿的这身衣裳，花样虽少，却以清朗为主，看着很是大气。 娘娘衣上的折枝花针法，像是我大清刚入关时实行的绣法呢。 可是夏宫里最实行的，是在整件衣裳满绣轻巧花样，会用金银丝线和米珠薄薄织起，或织金泥巾，缀在江南最软的绸缎上，真的是又华丽又轻软。 皇后娘娘，你身上这身衣服颇有古风，看着也很别致。 本宫查看了内务府的账本，见后宫每年所费衣料之数甚巨。本宫的这身衣裳虽然是绣花，但疏落简朴，而你们所穿的衣服，且不论衣料，便是这刺绣一项，便所费太多。 皇后娘娘说的是，可是咱们也不是用不起这些啊。 本宫以身作则，效法祖宗旧制， 从今日起不再用江南所进贡来的昂贵衣料，不佩戴贵重首饰，平日里用的胭脂水粉和冬日里的炭火也要减半分发，便是协方殿伺候阿哥公主的奴才们也要减半。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刚才听了一段这个皇后娘娘发狠了哈，衣着这个什么材料不用贵重的啊，什么还有什么刺绣什么减半也就罢了，您炭火也减半，这冬天怎么过呀，是吧？ 一个配套的一个措施。 那二位老师给我们讲讲吧，他这个当中展现出来了啊这么多的细节，他说的是不是有道理啊？ 对，他主要是工艺上。 对，工艺上其实具体的呢就是说，在以前像这个我们现在比较了解的这个打籽绣啊、平针绣、套针这种绣法都是有的。然后像以前这个绣他们的这个龙袍，包括皇后后妃也是可以穿这个龙袍的朝服的。 就是龙的图案的 也是有的，也有穿中间菊花牡丹都是有的。然后它的龙呢一般是三色的金线，就是金子不是一色的，是拉成三色的金丝，然后来龙才有层次感，它的那个龙鳞才会有层次感。然后完了像这个延禧攻略里面的它的那个团花的图案，团花里面有各种的栀子花呀或者是牡丹花做成这个图案，是这个是比较符合这个历史时期的。清朝的时候不管是常服啊朝服啊都是这样。 那这个制作起来，比如说他要弄这一件衣服用过去的这个工艺，那这一件袍服假如说咱们就这龙袍，这得做多长时间？ 具体一件做多久这个我不太清楚，但是我做过一小段就是盘金绣。盘金绣是什么？比如说我一根金线，然后完了我不是说用金线直接绣上去的，它是圈金，它是把那个金线要用红色的线把它一节一节固定缝在那个上面，相当于是其实它不是用金线直接绣布上，而是用另外一个线固定上，像绑 上 去一样。 那这个您做了多长时间？ 我一下午反正就做了5厘米6厘米 是吧？ 6厘米 那我觉得您要在宫里可能有点悬啊。按照延禧攻略那个时间规定，一炷香什么就得什么就弄好了，是吧？ 那还真不至于。您看咱们那个在这个电视剧里头，刚刚也放了嘛，说这个皇帝的龙袍需要595位绣娘啊，要费2年的时间来做。 对，因为我就绣一个花枝枝，一小节花枝枝，它是需要有3-4根。就是0.1左右的那个金线，然后平排这样一个一个穿着，像编竹牌子一样。它才能做成一只。 说到金线了啊，这个我们还有一段音频，这个金线呢价值昂贵啊，咱们听听它有多重要，反正你要丢了啊可能小命就不保了。 璎珞，这就是孔雀羽线啊。 孔雀羽线是由孔雀羽毛和金丝银线编织在一起，就是最出色的织女，每天也只能织出1米。 快看，光线下看像是七彩的， 好漂亮啊！我也想要试试看。 怎么会这样？ 怎么回事？ 天哪，孔雀羽线不见了！ 活该，好事都让他给摊上了，这回倒霉了吧？ 就是，看他怎么交差。要是嬷嬷把活交给我，我才不像他。他这回是要被赶出宫了吧？ 可只要赶出宫啊，这可是要掉脑袋的。黄泉路上，有你们大家陪着呢，我一点都不寂寞。 你胡说什么呢？自己丢了东西，凭什么要我们陪葬啊？ 凤袍是绣房的献礼，所有人上下一体。 哎呦，这个气氛好紧张哈。这孔雀金线为什么这么重要啊？它重要在哪儿？厉害在哪儿？ 它这个就是刚刚那个咱们音频里面就说了嘛，说它这个最出色的绣娘一天也只能织出来1米。就是说它这个工艺实际上是特别特别复杂的。那现在咱们还有这种材质吗？两位老师。 现在反正我是没听说还有这样的。 可能孔雀也是咱们的这个珍稀濒危动物啊，也是二级国家保护动物。所以也禁止这种工艺再出现了，可能。 对， 因为这种工艺是非常难的。你想把这个，你想我们做点翠，就是一小块，我们都要对很久，因为它是一根一根，你还要和线织在一起，最后你要用这个针把它拉平，这所以这种工艺一个是非常难，还有一个也是国家为了保护动物哈。 那历史上像咱们史料记载中有没有这种类似的这种线，是不是真的有这种特别珍贵的线？如果说丢失了，就有可能为此丢掉性命。 嗯，应该是有的，这个类似这样的东西。 好啊，那我们这个刚才就服饰啊稍微聊了聊啊，这个刚才在音频当中我就是听到一小点儿哈，我也很感兴趣。这电视剧当中我发现呢，他们这个其实清朝人也挺有意思的啊，老喜欢带一种东西，就是那叫什么呀，就是我也俗语说吧，就是指甲套是吧，啊，这指甲套啊，叫套纸是吧？ 护纸 啊，你说打篮球才带护纸呢，在他们那护纸也打不了篮球啊。这到底干嘛用的？我看着挺害怕的，有点我就有心理阴影了。小时候看那个《西游记》里边那个耗子精是吧？他那咔 指甲很长 啊，就出来那个，我就看这个老觉得这个毛骨悚然啊。这到底是干嘛用的呢？有实际的功用吗？ 有。因为清朝的妇女有的甚至男的都要养很长的指甲，有的会到几十厘米，所以他那个是把这个套上以后指甲不会断。 有实用性， 有实用性的。 他为什么留那么长指甲？不脏吗？ 尊贵啊，表示他的身份地位，不干活啊。 因为过去有蓄发不洁，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他这个身上长出来的东西，他们都喜欢保留， 头发也不剪， 不剪 头发架也不剪。 对， 那我觉得这个宫廷当中啊，肯定这个身体肥胖者少不了，是吧？你看您吃的又是锦衣玉食，吃的又好，您还留那么长指甲，您别说干活，你运动你也够呛，是吧？也费劲，是不是？啊，那这指甲套就是为了保护他这个指甲的。 保护支架的， 但是实际上我在影视电视剧里面看到，有的时候它是圆的，有的作品里头是扁的。这个是 它跟 在现实中它是都有的吗？ 都 存在吗？ 根据不同的朝 都有的，都有的， 是吧？ 不同的皇帝的喜好， 对啊，皇帝的喜好决定了它到底是圆的还是扁的哈。 其实它也就是一种审美吧。 哦， 它有些长，有些短，它上面的装饰不一样。其实过去更多这个护甲就是表现人的一种身份。你看都是不干活的，对吧？一般干活人士都不戴的。 对 了， 它 是一种 工艺，可能还特别精美。 对，有各种一样的点翠的这个金灿烂的都有。 对，上面会镶嵌很多的宝石、奇石。 哎呦，我觉得这个是吧，时代相隔呀，我真是有点无法理解这种审美啊。明白这个意思，我觉得我也没有办法去设身处地的去体会，是吧？看着多难受啊， 看着就挺稀罕的哈，在很多就在咱们下面。 我还是觉得有点毛骨悚然啊。 可以买一个戴一下试试看， 对，现在应该也能买到。 有 可以。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必须得说，虽然咱们时间有限哈，就是这个大家伙说呢，说这一次《延禧攻略》有一点做的是一种进步，就是比这个《还珠格格》和《甄嬛传》啊，都是一点进步啊。指的是底裙啊，这样一种服饰的这个这种装饰啊。说这个《还珠格格》和《甄嬛传》呢，厂衣的里面没有底裙，也就是直接能看见裤腿儿，是吧？能看见裤子啊。这个二位老师给我们说说啊，这个 观众说的没错，其实以前穿这个底下是一定要有个襦裙的。 叫襦裙， 对对对，他要穿在底下，他不能直接看人裤子。 没错，就看着特别不好看哈，觉得是那个丝绸的又特别柔软，一看像内衣似的那个裤子露出来。 而且胸前他们会挂那个佛珠，是叫十八子。 这个让我想到，你看京剧的这个服饰当中，它其实就是这女子的服装，它就不露腿嘛，是吧？除非你是短打，你要这个比武，是吧？ 对对对对对。 它那个裙子，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的美感是显而易见，它比露腿要好看啊。因为你这个小步啊，就尤其女子这个小步在走的时候，感觉到非常的飘逸啊。它那个裙摆是一点一点的啊。那这说明这一次延禧的这一点还是 注意了。 注意了， 就注意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我们时间有限，咱们不能讨论更多了，把这个问题的答案来告诉大家啊，下半段的这个问题啊。 嗯，对，就说到这个，如果说啊有领子的起装，是不是还需要 再 带 一 个 龙 华呢？ 龙华 啊，这个是一般是不用的，因为有据那个在涛先生，他著了一本书叫做《清末贵族生活》，说有的像厂衣啊、衬衣啊，没有卷领的时候，就用这个围脖手绢，也就是龙华来代替。但是到了这个清末民初，有照片，从老照片里可以看到哈，就是女便服没有领子的就会围这个，但是有领子的就不围了。 嗯好，好，非常感谢二位老师做客我们大成文化之门，实在是时间有限啊，下次有时间我们再来，再来聊一聊这个服饰的文化啊。好，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大成文化之门就到这儿了，我是赵亮，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 双节连币，北广购物送优惠了，今日来电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价值688元金九银十购物套券，在2018年10月1号至12月31号期间使用，最高可立减108元哦。订购电话400-015151400-01515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周老师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非常的开心，因为是二弟牛肉午餐肉的抢先发肉，选择北广购物，只有北广的听众朋友可以优先的享受到它。 那么今天为大家来介绍推荐的是二弟这个品牌的牛肉午餐肉，依然是那么一大块啊。 没错，而且它不是普通的牛肉来给你制作的，全部都是澳大利亚进口的夏洛莱牛，它被称之为是牛肉当中的上品，更好吃，营养价值更高，而且呀，它全部是在澳大利亚那一片蓝天白云没有任何污染的土地上，草原上是放养的奔跑的，它喝的是山泉水，吃的是青草，所以说营养价值更高，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部选用牛身上非常精华的牛腱子肉，只占到牛身上10%，但是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更香了。 是的，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时机，而且今天的价格呢也是非常诱人的，一共连主品再赠品咱们是18罐，是吧？ 18大罐，这一罐呢、在超市卖到58块钱，18罐您1000多块钱了，不是1000多块钱，连500多块钱都不要。今天299元的价格带给大家， 而市面上的一罐教师是58元哈， 没错， 所以呢，这个落差真的是非常大，所以呢，便宜的力度也是非常大，所以大家赶快来动手了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来，咱们再梳理一下，那么今天为大家来推荐的是二弟牛肉午餐肉的罐桶组合， 没错， 那么市面上一罐就要58块钱，因为它罐特别大， 是 340。 这 一罐， 这一罐就相当于以前我买的那种100克的3-4罐的含量呢。 是，那今天呢，我们一共是18罐，连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8罐，才299元，所以呢非常合算。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呢，在所有的罐桶食品当中啊，这个午餐肉式的罐桶食品是非常实惠的， 没错， 因为它里边呢是没有什么汤啊、汁啊、油啊等等的，也没有什么辅料啊。作为压秤的这个东西哈，打开以后呢，就是实实在在的一大块肉哈，所以呢，每个人对于这个午餐肉的罐头的印象都非常深刻。 没错，可是大家平常吃到的很多啊，都是猪肉做的，而且里面加了很多的淀粉在里面啊，其实不是很有营养，但是口感还可以。可是今天是更好吃的牛腱子肉给你做的这个午餐肉，营养更好，而且是味道很棒，因为全都是这个夏洛莱牛来做的，所以说那个肉质更细更嫩了。你想看那个肉质有多鲜嫩，让你回去好好的尝一尝，而且只在北广购物我们抢先发售。 是的，选料呢是非常讲究的，同时制作呢也是非常精良的， 是 口感呢给大家调的呀，我们真的是特别好喜欢，而且是欲罢不能的那种喜欢， 真的是太香了。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二弟这个品牌做罐头食品，所以它有一点呢是非常绝的，就是它的罐头食品呢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 没错， 所以这点您可以健康安全的吃它的产品， 没错，保证让大家吃的更加的安全更加的健康。而且现在说实在的，在家里面一天3顿饭做起来真的是太麻烦了，有的时候你晚上回去了吧，加个班，哎，没时间做饭了，中午的时候吧，真的是天气又热，每天在厨房里面烟熏火燎的，你没有什么 东西觉得可吃的， 而且早饭也很麻烦。 确实如此，哎，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个午餐肉可以开罐即食，咱们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好，那么最后呢，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为大家提供的是阿尔蒂这个品牌的牛肉午餐肉的组合，340克一大罐。今天呢，我们是连主品再赠品，一共是18罐。那么市场上呢，一罐叫58块钱，18罐要小 1000多块钱 啊，小1000块钱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元，299元，您就可以拿走了。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 双节连币，北广购物送优惠了。今日来电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价值688元金九银十购物套券，在2018年10月1号至12月31号期间使用，最高可立减108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915朝阳大悦城店庆全场一折起，满额赠100元券，10台 iPhone 全天送，真人推币机瓜分10万元，运动儿童大牌折上满减，更多优惠尽在朝阳大悦城915店庆。 猴哥，中秋佳节。